即刻翻就翻咗嚟啦。 系啊，真系估唔到啊！而家，继续啦。 继续有啲咩问啊？ 冇啊，讲下组织咯。组织其实近排咧就。因为我哋多咗好多义工啦，我哋完咗选举之后就多咗200多个义工，咁就要即系同唔同嘅义工 briefing 啦。之后好似近排先刚刚安顿好，咁嚟紧而家其实都不断摆紧选民登记街站，咁喺选民登记街站嘅同时就即系会。派下傳單，講下啲本土理念，即系唔冇，即系唔係單止本土民主前線，淨係做選舉嘅嘢咯。我哋都可以用我哋嘅動員能力喺街頭去傳播我哋嘅理念。咁近排又冇乜特別大議題，其實有嘅高鐵咯， 高鐵， 但係黃浩明，黃浩明佢哋。冲咗 上个 地盘， 系啊。 其实我觉得咧，佢哋嗰日， 其实我觉得个方向系啱， 系不过柒咯，咁样自己走翻落嚟， 走翻落嚟就唔啱， 走翻落嚟唔啱。我哋原来有一个识嘅人咧，又去到嗰日，又爬到上去。佢话咧，佢哋即系呢一个决定啦，系又系大家讨论出嚟嘅。即係當中都有人係覺得唔走，有人就大部分人就覺得要走，因為佢哋覺得咧，如果要留守咧，又一嚟唔知凍啦，二嚟要食物啦嗰啲嘢。 哦，咁咪準備咯， 係啦， 呢啲係 practical 嘅問題。 咪係咯，咁然之後我話咁點解其實呢啲嘢解決到，咁點解唔喺上面留守？佢話大部分人唔同意，咁咪屌，咁咪啲豬隊友咯，咁咪黐撚埋啲豬隊友，咪 咁你自己落嚟又俾人告， 冇啊，冇人告佢啊，冇啊，抄到抄低咗身份证之后走啦。屌佢哋嗰啲真系几好啊，爬上去自己落翻嚟，又可以上一上电视，又唔使俾差佬拉。我哋做单单嘢都要冇谂住俾差佬拉嘅风险，住冇谂住坐监嘅风险，真系做左交几捻易做。即系其实我都想做一个和你飞嘅示威者，扑街啊真系。但系其实佢哋嗱，即系有赞有弹啦。佢哋第一日咧高铁嗰个咧。是做得柒嘅，真係好撚柒嘅，我覺得。 邊個啊？即係衝入去， 衝入去地盤嗰、那個。但係第二日咧、哦，朱海迪佢哋咪去咗泥頭山嘅、嗯，即係突擊去咗泥頭山嗰個嘅、嗯。我覺得呢個反而其實係做得幾好嘅、嗯，即係因為 哇，你賺咗交，大鑊啊你！ 是但啦，屌，不嬲都俾人屌我同交㗎啦。咁唔係，其實佢哋都係。做緊我哋講，我哋提出倡議嘅嘢啫嘛，直接行動啊嘛。咁、既然政府又唔理啲泥頭，政府又不斷喺度推卸責任。原來區議員話八年前已經同政府反映過，話跟進到而家都未有反應。咁朱海迪佢哋自己揾人一齊去清泥頭，我覺得係一個值得讚賞嘅事。 同埋如果佢真係做到掘曬啲泥頭，然後堵曬政府總部門口咧， 咁啊更加 好啊！我真係想睇啊，拍手掌啊！ 係啊，真係拍手掌啊！ 但就暫時未做到呢一步。 係咯、啊，咁不過 佢話會繼續做啊嘛， 好似話係嘅。咁、但係佢哋嗰日去掘泥頭之後，啲差佬、啲黑警無啦啦走去拉人，又翻屋企去。又突然之間衝入條友屋企去搜佢屋，去睇下佢有冇帶啲泥頭翻屋企。屌你老尾，佢係咪弱智啊？你話啲泥頭係咪傷咗金咧？定藏咗啲金沙喺度咧？點解要咁著緊咁樣去？ 香港啲差佬咧， 除咗 好撚，除咗咩啊？ 除咗戇鳩之外，仲好撚笨柒嘅。 係啊，真係好， 係啊。 即系你话佢做嘢咧， 你话佢猪，佢又唔拉你猪； 佢话食屎，佢又唔拉你食屎。佢去查李波嗰单嘢咧，即系要讲， 系 因为论到嘛， 咁啱论， 咁啱你论到差佬，我就用差佬嚟切入呢个李波。即系李波前日翻嚟香港咧，咁大家都有睇啦， 系啊， 即系荒谬到绝伦到不得了嘅一件事啊！即系你见到。你睇電視，心諗下香港竟然發生啲咁樣嘅一件事，即係佢啲戲又屎啦！即係我覺得佢可能特登嘅， 佢特登做到咁屎， 即係俾大家睇，其實係真係好屎嘅場戲咯！即係香港警方咧， 即系李波同李波落后攻咧，我睇翻报道咧，系用咗40分钟就完成， 嗯， 录晒后攻，回晒面，跟住就放翻佢走。即系明明一件咁重大一件事，讲到话非法出境啊，讲到佢用自己嘅方式翻中国，即系你可以用40分钟就完全完成晒个调查，即系个 仲要烧咗案添。 烧咗案， 烧咗， 真烧咗， 真烧咗， 系咯，即系警察系可以咁样， 系可以咁噶， 系啊， 咁仲可以点？ 冇啊！依个李波佢翻翻嚟香港嘅时候，佢同个传媒讲就系话要讲嘅都已经讲晒，唔好意思，今日想同大家讲，希望大家以后放过我同我嘅屋企人，唔好逼得我太紧，我想忘记过去嘅事，重新起步，开展人生嘅新一页。跟住差佬就即系录口供嗰阵啦，咁佢就讲翻，佢话李波录口供嘅时候就透露，都系用翻嗰啲湿鸠对白啦，喺朋友嘅协助之下，用自己嘅方式自愿返回内地，就并不涉及绑架，目的就系要协助调查一名即系桂文海啊性贵人士有关嘅案件。咁佢又表示喺中国嘅时候咧，就系自由同埋安全嘅。咁就要求警方就呢个失踪案销案，我、哦、因为佢报案就 系 报呢个失踪案，咁所以咁佢而家就唔系失踪啦，咁所以就可以销案，咁所以就唔会再即系查就系查，失踪就唔系查佢用啲乜嘢方法翻中国，咁所以就冇需要特区政府同埋警察嘅任何协助。咁与警方会面之后咧，咁李波就自行离去，咁即系。荒诞绝伦到不得了。 其实李波呢件案咧、啊，将会就咁完，真系就咁完。铜锣湾书店都会就咁完，因为其实喺放李波之前咧，佢好似已经放咗两三个女、一个叫女波， 两个 系啊，一个女波，仲有一个唔记得叫咩， 又系翻咗嚟香港一阵，跟住翻翻， 之后就翻翻去。咁其实大部分人见到共产党捉完人之后，即系可能啲港珠觉得。共产党真系捉咗李波嘅、但系捉完之后佢都翻翻落嚟，冇、事、啊。咁其实啲港珠会觉得，屌咁迟啲可能真系捉人都冇乜嘢咧，因为佢都安全落翻嚟。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冇再去 follow， 就系李波其实又再翻翻上去。 系啊，好恐怖！即系佢翻嚟嗰阵咧，即系佢李波即系未翻到屋企嘅时候咧， 佢老婆已 经佢老婆朝头早就已经拖埋行李夹啊，就离开咗屋企。咁你正常即系失踪咗咁多日，你翻屋企咁都要见下老婆啊，咁啊冇见，但系个老婆系一早走咗，即系清空咁样等佢翻去。 所以共 而佢走嘅时候咧，系搭一架，即系又好似又一次老笠咁样咧。 嗰个系一个 一架黑色七人车， 冇错。 我有睇啊，呢个佢话明报同埋呢个香港零幺嘅报道咧，就系话嗰架车咧系由公司持有嘅。咁嗰间公司咧就系呢个中爱军啊。 中外軍 依家係一個韶關市嘅政協，咁嗰間公司咧就係加拿大匯豐集團有限公司，從事嘅業務咧就係中國油庫及碼頭經營藥品、原材料等等嘅進出口貿易業務，就遍及中國歐美。依個人個來頭就唔細嘅，依個叫中外軍，佢做過好多中國嘅好多公職啊。韶关市第九届政协委员啦，广东省禁毒基金会荣誉副理事长，广东省外商投资协会理事，广东省韶关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又喺呢个香港都有嘅，佢喺香港系一个叫香港青年议会嘅成员啦，仲有西九龙互青委员会嘅主席，即基本上又系共产党一个咯。咁即系嗰架黑色嘅七人车， 都系共产党， 又系一架共产党嘅车，咁就车翻佢翻， 都系落翻喺共产党手上咯。 冇错啊！ 咁其实瑞典政府唔系英国政府， 系啊，佢系一个有英国护照嘅人嚟噶、 但系佢自愿放弃英国护照嘅话，咁点算咧？唔知会点咯，真系。 唔系，就算你放唔放弃，都喺共产党嘅眼中都唔在意噶。 佢話你首先是中國人啊嘛。即系你 系啫，屌你！你即系共产党讲呢啲嘢，即系除咗共产党之外，揾鬼会理佢咩？ 系啊， 咁佢讲呢啲说话，其实上到去国际层面系笑话嚟噶嘛？ 都几大嘅笑话。 咁的确， 即系佢嘅血 系一个英国公民， 佢嘅血缘、佢嘅种族超越咗佢嘅国籍。 系啊，好恐怖啊！其实 好恐怖啊，系 咁你都系中国人， 赤裸裸嘅种族主义。 系，我都系中国人。 嗯， 冇人唔系中国人呢、這个地球， 冇人唔系中国人， 笑什么？系啦、 啊，其实而家嗰单嘢就 完咗， 完噶咯，咁样落去， 仲有啲咩可以做？冇嘢可以做， 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即系冇一个议席咧，你系冇嗰种， 我谂到 啊，你系冇嗰种， 我哋去印度讲呢样嘢。 哎，好喎、 啊，系我哋去印度讲呢一样嘢， 好喎、 啊，我哋就去印度讲咧，就用二十分，就用一条友嘅二十分钟讲。 但系李波话，大家放过佢同佢屋企人，唔好逼佢太紧啊。 咁点咧？会唔会好心做坏事咧？会唔会啊？ 即系而家其实 只系谂唔到， 系肉心咁样咯。而家李波系，即系李波就共产党。 其实如果我哋喺国际嘅会议提呢一样嘢，都大单噶。如果我哋同你国会议员讲呢单嘢都大单， 都大单噶。 咁佢会点咧？会唔会好心做坏事咧？ 呢、這个咪就系、 是、咪令到我哋都难做咯， 好难做啊！ 好难做啊！如果听众有啲咩意见都可以 PM 我哋倾下。 系啊， 系咯、 啊，即系其实系好需要大家企议。 真系唔知道啊，谂唔到啊！ 即系你同你一时间你唔做。咁你係， 所以係即係你其實明知佢係俾人夾撚實咗， 係啊， 但係佢又自己講到唔好再理佢，咁究竟係真係因為驚俾人威脅住，所以唔好理佢啊？定還是 因為佢其實佢喺訪問嗰陣，佢又透露話，即係我估佢呢啲係牽涉，就話自己個仔都會帶埋翻中國去睇醫生 啊 嘛。咁、 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牽嚟嘅，就係話即係我個仔都會俾人夾做人質。咁就叫大家就唔好逼得太緊，係啊。佢又想忘記過去，佢仲要好吊鬼，又唔係吊鬼嘅，總之好慘咁樣同。在香港的那些同行說大家都不要再做這些了，是真的很可悲的一件事， 是啊， 兩難的，即是站在我們的立場， 是啊， 即是一場 幫他又怕害了他，不幫他又怕 害了整個香港， 是啊， 就好像任由這件事在香港發生一樣， 都真的要認真想一下， 要認真想一下說 的 咁你唔可以俾呢件事發生噶嘛？ 即系唔可以再有下一次咁樣出現。咁、 啊、 所以呢單嘢一定要同佢拗到底。 嗯， 即系。 但你喺淨系喺香港境內，你又拗唔到佢嘛？ 咁一定要出去拗佢噶啦。 系啊，你喺香港境內可以拗邊個？即系拗袁國強，即系話一國兩制崩壞，咁叫楊。 屌，我哋嗌袁國強啦。 表態，我拗咗好耐，選舉嗰陣都講明係 一國兩制崩壞，日本通民主前線成立已經 講明話基本法係一紙空文，咁而家係你一睇就知係 又再一紙空文。 係啊，咁但係你喺香港境內可以做嘅嘢唔多啊，除非你真係發起到更加大嘅。我講嘢小心啲先。 話唔得係喎， 係啊， 有 case 起身。 除非你在香港境內你有方法可以組織到更大對抗政權的活動 行動也好、啊、 行動、啊、 都好、啊、 但如果不是的話要訴諸於國際層面，因為你香港獨立有很多人現在最主要的人就是說香港沒有國際層面的支持，國際不會獲認同嘛，那我們接下來這段時間要做的 事 就是要爭取國際認同， 沒錯了。好，咁啊，今集嘅时间就到呢度， 下集再见， 好，拜拜。